根据我们前面讨论的数据出现层次的不同，数据库模式又可以分为物理模式，是指数据库在物理层的总体设计，也叫内模式。第二个是逻辑模式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简称的模式，这是指数据库在逻辑层的总体设计。第三个是子模式，也叫外模式。通常数据库管理系统支持一个物理模式、一个逻辑模式和多个子模式。